係嘛？整定咩口號，準備開幾多招待會，有時啲嘢冇得咁樣 preconceived plan 㗎。 係啊，所以你嗱，即係好似好簡單。 上次就成功啦，係嘛？星期一二即係喐咗咩啊？新界東北嗰幾多指啊？13 啲嘢， 跟住星期四 啲嘢 就喐三指， 啲嘢夠 at hot 夠新鮮先掂㗎。 星期一遊行。咪有三到五 万 咯，嗰啲人唔需要 well prepare 噶，群众自然会起嚟噶啦。即使你当年啊八九民运啊搞嗰成个几月嘅时间里边，都有不同嘅主题噶。每一次集会，大佬你次次都话支持北京学运咩？有时又呢、這个反对戒严啊，系咪？有时啊支持呢个五四运动嘅精神啊，有时啊反镇压啊咁样。喂，咁你都有唔同嘅主题，要动员啲群众噶，咪屌嗰啲群众话咪屌我嚟咗啦，上个礼拜。 唔系啊，同埋你 又嚟， 同埋 翻工， 同埋你仲要有一样嘢好捻紧要啊！喂，你讲律师会啊，你就系讲而家律师会佢点样处理何君尧呢单 case 啊，大佬啊，系嘛？点样处理咧？不如我哋下一节翻嚟讲咧。 好啊。